俄罗斯、中国、新加坡、日本、埃及、美国、委内瑞拉、巴西、波兰、尼日利亚、民主刚果等国通讯社、报纸、电视台和网站在12月1号到5号期间报道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联合国安理会以我国今年9月进行核弹头试爆为借口炮制制裁决议事所发表的谈话。